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，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太子李承乾谋反，这让李世民非常震惊。接下来争储的另一位候选人李泰又会有什么行动呢？李承乾倒了，最难过的是李世民，最高兴的莫过于李泰。争储天平的两端，一端是李承乾，一端是李泰。现在那一端的李承乾倒了，这一端的李泰看到了曙光。斗争了七年，终于要在贞观十七年画上一个句号了。无论是李泰还是李泰身边的人，亦或是朝中那些看好李泰支持李泰的人，他们一致认为在李泰的面前将是一片阳光灿烂。可惜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五天，短短的五天。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一，李承乾事败，李泰从这场争储大战中疑似胜出，而这个疑似一度有确诊的迹象。从四月初一之后，李泰连续数日进宫侍奉李世民，他知道这个时候是立储的关键时刻，把握住这个时刻，自己就是未来的皇帝，把握不住，那么七年来的争斗将毫无意义。这个时候的李世民疲惫不堪，伤心不已，不到一个月连续两个儿子谋反，自己这个皇帝当的就如此失败吗？看着眼前的李泰，李世民又有些安慰，还好啊，不是所有的皇子都不成器，青雀一直表现就不错嘛。这青雀就是李泰的小名，如果太子成器，他必定没有机会。现在太子谋反已经查实，太子之位空了出来，莫非是命中注定要给青雀的吗？或许有些事是上天早已注定的。闲暇之余，李世民翻看这几天大臣们送上来的密奏，有几封密奏是关于立新太子的。从密奏的内容来看，李泰的支持率那是非常的高。黄门侍郎刘季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几世中崔仁师都给李泰投了赞成票。 看来李泰的呼声真的很高。然而令李世民疑惑的是，司徒长孙无忌却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他不同意李泰，而坚决支持晋王李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两个都是他的亲外甥，他为什么不支持李泰，而转而支持晋王李治呢？其实以李世民的聪明，他应该已经看透，只是不点破罢了。如果立李泰，长孙无忌与李泰毫无功劳，而如果立李治的话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李治得利，长孙无忌首功一件，一边是寸功未立，一边是首功一件。如果你是长孙无忌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实际上在长孙无忌押宝之前，李世民原本已经心有所属了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魏王李泰。当天李世民当面告诉李泰，朕将立你为太子。等这一天等了7年的李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激动地投入李世民的怀抱，说道，我今天才成为陛下真正的儿子，这是我的重生之日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等我死的时候，我会为了陛下杀掉他，然后传位给晋王。假话说多了，就把假话当成真话，别人也信以为真，自己浑然不觉。李泰败就败在这句表忠心的话上，此时即使你不说话，老爹也不会把你当哑巴，谁让你嘴欠多嘴呢？李世民心属李泰，但他同样需要听听群臣的意见。早年间魏征就曾告诫过他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听一听大臣们的意见那是很有好处的。当李世民把李泰的话转述给大臣们听时，褚遂良接过了话头，说道，陛下，您说错话了，可得警惕呀。陛下百年之后，魏王君临天下，有哪个皇帝肯杀自己的爱子传位给兄弟的呢？魏王可能那么做吗？陛下，您以前立李承乾为太子，后来又宠魏王李泰，如此才造成了今天之祸。陛下如今要立魏王，那就请先处置晋王，这样才能安全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原来如此。听罢，李世民流下了热泪，感伤地说道，立魏王而杀晋王，这我可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回宫之后，李世民久久的不能平静，原本以为二选一的选择题已经有了答案，现在看来还是没有答案。为什么立个储就这么难呢？这道选择题太难了，太难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李世民面对立储选择题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李泰急切之下做了一件大大的蠢事，他居然恐吓了晋王李治。李治与汉王李元昌的关系也是非常不错，现在李元昌事败伏诛，而李元昌与李治的亲密关系就成了李泰恐吓李治的由头。李泰悠悠地对李治说道，我的弟弟呀，你和李元昌的关系很好，现在李元昌已经认罪伏诛了，你难道不担心你自己吗？贞观17年，李泰24岁，李治15岁，这是一个青年与少年的对话，然而谁赢谁输尚属未知。在历史记载中，李治一直给人以敦厚仁孝的感觉，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觉，大大的错觉。真正的李治绝不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单纯，所有以为他软弱单纯的人其实都被他蒙蔽了。不信可以去问问长孙无忌，可以去问问褚遂良。15岁的李治被恐吓之后，要么是真害怕，要么是假害怕，总之他表现得很害怕，很忐忑，而且让自己惶恐不安的表情在李世民面前是一览无余， 这才让李世民很奇怪，哎，这李治是怎么了呢？百般追问之下，李治才说出了实情，魏王李泰他恐吓我。李泰啊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弄出一个无聊的恐吓，恐吓本身很无聊，结果却很可怕。由此李世民对李泰的看法是急转直下，如此口是心非之人，焉能君临天下呢？硬刀子可以杀人，软刀子同样可以杀人。15岁的李治就用这软刀子轻轻地捅了李泰一刀，这一刀很软，不见血，但不等于不致命。李泰注定是属于悲剧的，在李治的软刀子之后，李承乾的硬刀子也来了。此时的李承乾已经认命了，他只是为自己做一点小小的辩解。他告诉自己的父亲，其实自己的本意并非如此。面对父亲的责难，李承乾并不甘心，不如沉痛地说道，我本来就是太子，没有其他的欲望，但是李泰他想做皇帝，经常跟大臣们商量一些计谋，所以我得想办法防着。现在您要是立李泰为太子，那正合了他的心意。读完，彻头彻尾的读完。在21世纪的经济活动中，充斥着收购与反收购，反收购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就会启动毒丸计划。毒丸计划一般是对本公司的股票进行自残，自我打压，说白了吧，宁可自身承受损失，也要让已经渗透进来的外来公司由于惧怕损失而抽身退出，这就是一损俱损的毒丸计划。毒丸计划说白了就是欺商权，在伤人的同时也重重地损伤了自己。现在李承乾对李泰祭出了欺商权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好过。三个嫡出的儿子，一个皇位继承权，到这个时候李世民已经伤透了心。原本以为李承乾和李泰二选一就会为自己选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，没想到这两个居然是50步与100步的区别。李承乾顽劣，李泰心机重重，自己培养了十几年的皇子怎么就结出这样的果呢？沾上谋反，李承乾是没有机会了，即使李世民答应，群臣也不会答应。李泰呢，原本是不错的人选，现在看来这个孩子心机太重，包藏祸心，算计大哥，恐吓幼弟，如此的不顾手足之情，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？联想到之前岑文本、刘季的奏章，李世民不寒而栗。一个亲王尚且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，一旦成为了太子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李世民不愿意去想，但他不得不去想。太子逼宫在历史上并不少见，在贞观之前的30年间就发生过两次，一次是隋炀帝杨广，一次就是李世民自己。隋炀帝杨广是否真的逼宫，这是一个历史悬案，而李世民自己是否逼宫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而且当时他还不是太子，仅仅只是亲王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难道还要让自己的皇子再复制一回玄武门吗？绝不能，版权所属，侵权必究。到现在为止，李世民已经完全推翻了以前的看法。以前他的心中是一架天平，一端是李承乾，一端是李泰。现在这架天平不存在了，天平的两端没有赢家，都是输家。贞观17年4月初六，朝会完毕之后，李世民留下了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基、褚遂良，这是他最信任的四位大臣，也是可以参与皇帝家事的大臣。李世民颓然说道，哎，我这三子一弟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真让我心灰意冷啊。说完话之后是轰然倒在了床上，这一倒着实吓坏了长孙无忌这些大臣们，他们急忙上前扶起李世民。起身之后，李世民又抽出了自己的佩刀，作势向自己猛砍。褚遂良眼疾手快夺了下来，顺手就把刀交给了一旁的晋王李治。 哎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您要注意啊，晋王李治在场，那李世民的用意已经是昭然若揭了。刚才的折腾，一半是作秀，一半是发泄。任何一个皇帝，一个父亲，遇到这样的连环打击，都会难过。李世民呢，也不例外。平静之后，长孙无忌就说话了：“陛下，就请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吧，臣子们听着呢。”这是他与李世民常年磨合的结果。李世民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长孙无忌都能洞察。现在折腾出自残的这场戏，那一定是有大事要宣布。李世民缓缓地说道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长孙无忌等的就是这句话，马上就说：“谨遵命，谁再有意见就杀了谁。”李世民看了长孙无忌一眼，然后眼角又扫过房玄龄、李世基、褚遂良的脸，三个人一脸的平静，似乎没有听到刚才两个人的话。其实不是没听到，而是装没听到。这是皇帝的家事，长孙无忌是舅舅，可以参与，剩下的人只是陪衬，负责鼓掌配戏的而已。李世民冲着晋王李治一笑：“有你的舅舅愿意给你撑腰，那你还不赶快给他叩头拜谢？”晋王李治赶紧跪下，冲着舅舅深深地磕了一个头：“亲舅舅啊，恩人呐！”政治说白了就是一场秀，只不过秀场大小不同而已。在确立晋王继承大统的问题上，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四名重臣做了一场小型的秀，接下来他还需要一场大型的秀。《资治通鉴》里是这样记载这场大型政治秀的：上谓无忌等曰：“公等以同我意，未知外意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属心久矣，启陛下试召问百官，有不同者，臣负陛下万死。”上乃御太极殿，召文武六品以上，谓曰：“承前悖逆，太乙凶险，皆不可立。朕欲选诸子为嗣，谁可者？卿辈名言之。”众皆欢呼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。”哎，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秀。小型会议已经确立了李治的储位，现在只不过再在大规模的场合重来一遍，而且答案已经向陈佩斯的秃头明摆那儿了。李世民说了：“请听题，晋王李治一母同胞兄弟三人，都是长孙皇后嫡出。现在李承乾悖逆，李泰凶险，请问皇帝我应该立他们哪一个为储君呢？”群臣回答：“晋王李治。”李世民又追问：“确定吗？确定不改了吗？真的确定了吗？”群臣坚定地回答：“确定，不改了。”哈哈，太好了，恭喜你们答对了。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皇子保持着微弱的竞争力，这就是李世民的第三子李克。李克生性果敢，做事干脆利索，很有李世民年轻时候的风范。在嫡子之外，李克是最受宠的。现在李承乾谋反，李泰凶险，被排除在外。再排除早薨的二皇子李宽，剩下的皇子中最年长的就是吴王李克。尽管《礼记》规定立嫡，但同样也有立长的规定。同李治的嫡相比，李克的长也是一个优势。然而同历史上的许多悲情皇子一样，李克注定是悲情的，因为从他与生俱来的血统来看，他继承大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因为他的母亲正是隋炀帝的公主，也就是说吴王李克的身上流淌着隋炀帝的血脉。继承王朝大统的皇帝居然流淌着前朝皇帝的血脉，这在中国的大历史中是不可想象的。这并不是李克的错，因为他无从选择。李克注定是悲情的，他身为皇子却有着前朝皇帝的血脉，李克注定是属于悲剧的。他有两个亲舅舅，一个是杨昭早早的过世，一个是杨澜在江都身死。 世上留下了一个歪瓣舅舅长孙无忌，偏偏还是人家李治的亲舅舅。然而造化弄人，李克这个外甥与长孙舅舅注定不共戴天。有句歌词是这么唱的：由来只闻新人笑，有谁听得旧人哭。在晋王李治内心暗自窃笑的同时，魏王李泰却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迅速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。在李世民确立李治储君地位的同时，原本当红的李泰却被排除在外，他对这一切都茫然不知。在他看来，自己获得储君之位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应该就在这几天，不会等得太久。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，这是李泰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。在这一天，他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的起落。如果没有意外，父皇会在今天正式向群臣宣布立自己为太子。自己等待了七年，不正是为了这一天吗？或许今天就是自己大喜的日子，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。接到父皇李世民的传召，李泰在数百骑兵的护卫下抵达了永安门。在永安门下，李世民传令所有骑兵门外守候，只准李泰一人进宫。低调，一定要低调。孤身进宫的李泰暗暗地对自己这么说着。在宫廷侍卫的引导下，李泰进入了肃章门。眼前的路似乎有些不大对劲，似乎不是通往父皇寝宫的路。哎，我问你们，这是哪儿啊？北院，你的软禁之地。好嘛，爱人结婚了，新郎却不是你。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，李世民诏令晋王李治为皇太子，随后登承天门，大赦天下，准许天下百姓大吃大喝三天，庆祝新太子得立。随后李世民对着身边的侍臣感叹地说道：我如果立李泰为太子，那就说明太子之位可以通过谋略经营得到。如今太子无道，魏王专营，所以两个都弃用，这个方法可以传给子孙，以后就采用这个方法。况且如果立了李泰，李承乾和李治都不会安全，而立李治，李承乾和李泰都会安养天年。真是一厢情愿，自说自话。说太子之位不能经营所得，那么你李世民的太子之位是从何而来的呢？立李治，李承乾、李泰就会安养天年，这也是一厢情愿。只是李承乾和李泰死得早，不然挺到了武后当国的时代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历史证明，长于妇人之手的李治暧昧地给了武则天机会，李世民为了李承乾和李泰的安全选择了李治，然而却给大唐王朝埋下了更致命的隐患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长达七年的征楚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晋王李治成了最大的赢家。李承乾和李泰的最终结局如何？李承乾的东宫团队又迎来了怎样的命运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。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